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radio.hk。 咁系系啦，翻到嚟同埋又系第一次嘅打香港早晨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喺东区法院出边。咁今日嚟到呢度咧，就系因为要声援教主上庭嘅咁样。咁讲翻咧，今次咧上庭嗰个事源咧，就系因为2014年七月嘅时候啊，就呢个袭击梁振英一案啊。咁当时行政长官答问大会啦，咁样。咁咧，咁啊个事源，咁个事情相信大家都清楚啦。咁就系、是。即係有隻水杯又飛咗出海咁樣，咁所以咧就現在咧教主又被告咧就係、是、襲擊呢個梁振英嘅，咁今日咧梁振英咧就會將會係出庭嘅，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嚟到呢度咧，一來係聲援教主啦，二來咧亦都係嚇睇下，因為預期梁振英出庭嘅時候咧，啲土共都係會即係比較多地出門嚟到呢度咁樣，咁所以就大家到翻個聲勢即係嚇翻佢哋咁樣啦。 暫時土共外面呢度咧係有兩個嘅，咁有一支中國旗。同埋呢度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两位土共嘅仁兄就框咗喺个框框里面，就连埋支中国旗咁样，唔知佢哋之后会唔会有多啲人嚟啦？ 系因为而家嗰个状况就系咧，你我今日入去听审嘅话咧，系需要攞筹嘅，咁所以咧有部分嘅土共咧就去咗攞筹，咁所以场外嘅人就比较少啦。即係當然啦，其實佢哋計埋入去嘅人數都唔係好多嘅。咁另外我哋亦都有部分嘅手足咧，亦都係入咗去入面攞籌嘅咁樣，係貨陣間嘅聽審啦咁樣。咁現場嚟到講啦，我哋都有幾廿人喺度嘅，咁但係人數就始終唔係好夠多啦咁樣。咁因為預期咧，陣間教主上庭嘅時候咧，即係大概9:00嘅時分咧，咁嗰陣時咧應該會再有多啲土共出現嘅，咁所以就希望大家，如果你係聽緊直播嘅話咧，都希望大家如果你可以嘅話咧，咁就亦都係可以出嚟聲援翻教主嘅。 唔聲援教主都嚟嘘下梁振英啊，难得可以见到佢喎。 聲援教主唔好嚟啦，聲援教主嚟嘘梁振英呢啲系你讲嘅，即系好你够讲。 都要嚟噶，多啲人嚟啦，我哋系需要大量嘅人嘅。咁但系呢度系好大风嘅，所以如果出嚟嘅话，着翻多件衫啦。我笠住个头都仍然系冻到震嘅。 咁过两三日就天气开始回暖啦。咁但系今朝嘅情况就比较冻嘅。咁大家听紧直播嘅话咧，都相信你都听到而家个风声好强劲啦。咁事实上呢度亦都系好冻嘅。咁我着短袖衫就柒捻咗啦。咁样即系虽然有人俾衫我啦，咁但系由于 size 嘅问题，我啊着唔落啦。咁比较不幸咁样。咁所以就即系希望提一提大家。咁如果你而家系出紧嚟嘅话咧，咁着多件衫咁先过到嚟。咁如果唔系冷。真就唔係幾好啦。 啲有鬼佬喎，知咩叫鬼佬啊？鬼佬就係外國人啦，咁樣。咁咧，頭先淡仔又再交代一次啦，現場嘅環境我唯有企近啲啦，你對住我大塊啲塊面啦。咁就因為風聲都好大啦，因為咧近海啊，好大風到咧，我諗一陣病幾件噶啦，已經係吹到假髮都甩下胎咧，個頭顧唔到啦，已經啲雙面膠紙黐唔曬啦，就係咁。咁咧頭先都講咗啦，即係有即係我哋嘅手足啦、支持者啦，咁或者就算係土共嗰邊嘅對家啦，都入去攞籌準備入去旁聽啦。咁入去旁聽主要就係睇阿鬱敏咧，就盤問梁振英啦，因為鬱敏就冇律師代表情況之下咧，就將會盤問梁振英，因為今日就正審，咁就提告嘅梁振英咧就需要出現，咁啊連行政會議都唔開，咁就過嚟啦咁樣。好，咁咧現場咧就土共你見到人就唔多，但係就劃咗示威區俾佢哋咁樣，因為初初嚟咗个姐嘅，咁而家咧就有十佢啊头先阿班长咧 report 翻嚟咧，就十零个就喺度轮紧丑，咁就佢哋就最有机会今日被好共藐视法庭嘅，里面就嗌撑尸坏撑尸坏，我估佢哋会系咁嘅，咁我哋所以其他嘅手足除咗支持翁文之外咧，都系睇戏嘅啫，睇嚟都系，咁就系咁啦。而家外边咧，我哋手足都声势都唔错噶啦，咁样， 但系就唔系好够人咯， 即系系咪都话唔够人噶啦？咁样我哋谦虚啊嘛。哇，好撚凍！ 同埋，其實咧，其實佢係特登嘅，即係喂，擰一擰過嚟啊！因為咧，平時，即係大家如果有嚟過嘅話，或者有啲片段見到嘅話咧，通常我哋就喺正門口入去噶嘛，即係你正路啦，咁當然喺正門口入去啦，係咪？咁佢咧啲差佬咧專登劃咗咧正門口咧就左邊咧就係俾記者，右邊咧就攞嚟俾土共，咁啊專登咧就擺到明就想搞鳩我哋噶啦，咁所以就希望即係多啲人落到嚟。即係咧，如果你可以即係逼爆到呢個地方嘅話咧，咁咪唔使驚佢嗰啲土共咯。 俾翻我哋， 啊，所以最重要咧就希望即系多啲人出嚟啦。 啊，咁我哋而家想去港英共享嗰个组织都有少少困难，因为全部都系记者啊、差佬啊、土局啊咁样样。 系啦，咁所以就最紧要就多啲人出嚟啦。咁如果人够多嘅话，咁人够多就话事啦嘛，系咪？你又明白呢样嘢？咁所以咧，最希望就大家即系多啲出嚟啦。如果你今日系可以出到嚟嘅话，咁样就即系系啦，咁啊非常需要大家嘅支持嘅。 咁咧，我先睇 chat room 咧，咁就听众就话现场嘅风声又好大，好影响节目质素。咁就话可唔可以有一啲防风嘅麦咁样？可以嘅，你买嚟就得噶啦。我觉得即系同我喺而家。已经是去到拮据的日子，那个冷气机又是漏水漏到扑街，即是如果香港制水去个冷气机攞就得噶啦，我而家觉得就是这样啦。 吓、 啊，我叫你过嚟嘅， 你哋讲啊，喂，褪埋喺侧边做咯，冇必要喺呢个位啦，屌又冇咩睇。 我哋又影唔到个门口。 我咪褪，慢慢走过去，慢走过去，因为咧就屌后面就是海都扑街大风。 大风到啱啱已经有支旗断咗噶啦，实在太大。 即係可能收音唔清楚，咁啊 ，Joey 就話咧，其實剛剛咧就有一支旗咧已經係吹斷咗噶啦，咁樣咁我雖然知咧現場嗰個環境咧嘅風咧嘅大風嘅程度，咁我哋而家行入多少少先啦，先等等。 嗱、啊，你部 cam 匿喺呢度， 喺入邊攞翻出嚟。 嗱、啊，咁一陣間有咩事，你咪喺呢條風出嚟咪得咯。 咁我哋而家移動咗入去一個角落頭，咁啊應該冇乜風噶啦，呢一個位置，咁樣咁，但係其實行出半步都依然係好大風嘅，咁所以大家如果過嚟嘅話咧，咁都係記住即係著多件衫啦，如果唔係好易凍親嘅。係啊，先。 係連啲旗都吹到繁白聲啊！你就咁睇個背景都睇到啦。 有冇嘢講？喂，咁啊，咁不如傾下閒偈先啦。咁樣就，喂，擰個 cam 過嚟，等我睇下我 睇下阿四個頭已經係亂到撲街 啦。好啦，喂，你咁 收 回咗， 喂，點樣啊？ 唔係，頭先有個土共阿姐走埋嚟，攞部手機走影我哋呢樣。 咁勇敢嘅？ 佢不如開直播算， 一啲都唔勇敢。 佢係即係佢咁滯啊，大亨。 但 係 就冇咁滯。 你做咩教佢用啊？ 唔係，唔好笑人。人哋有個咁阿姐，我哋都有相見。唔係爭好撚遠嘅啫。 打招呼手啊嘛，跟住都逐步咁樣兇埋佢，跟住佢一轉身望未撳嘅。 好费谂啊！ 你教佢啊嘛， 教得晓， 教人系好大忌嘅喺呢个。 你教佢开 live 啊 ，Facebook。 咁啊，而家咧就系仲系等紧其实就未有咁早嘅，就等紧阿郁文过嚟啦。咁呢单案咧都系全城关注嘅，因为咧我今朝出门口啊搭车啊咁样咧。在我家樓下已經有人聽到有人講呢單案㗎啦，咁樣咁當然即係啲討論好兩極咧，有啲話誒都掟咗，都睇住佢掟啦，仲有咩？仲有咩？喂阿老美男你過嚟，老美男你過嚟。喂，你知唔知嚟緊咧，我哋咧即係籌劃緊一個公投制憲嘅運動，你明唔明啊？你明唔明先？ 直播緊㗎。 唔係啊，你明唔明公投制憲運動先？ 知道咩嚟？ 你知道咩？咁嗰個係只許成功不許失敗，你明唔明？ 咁你想點啊？ 你又唔好撚再著呢件衫俾我見撚到，屌你老母！一出嚟朝頭早我就見到你乜撚嘢作戰失敗，你對撚住個鏡頭俾觀眾睇，我屌你老味！ 好唔好意思？ 一嚟做行動就撲面向街見到你有。 我留意到前面嗰個仲大鑊喎。 前面寫咩啊？ 吐血死乸咗佢，喺太空漂浮。 唔係可唔可以喺公投制憲期間唔好再喺度作戰失敗得唔得？可唔可以啊？ 好。 你賭馬都唔信你啦，係嘛？會唔會啊？定係馬名嚟㗎？作戰失敗。 唔係。 你過嚟講，對觀眾，你唔係你最近贏定輸先？ 點解著件咁嘅衫？ 你最近贏定輸先？ 朝頭早起身，求其攞件衫笠落去嘅要。 唔係你最近贏定輸先？ 咁佢冇答你知啦。 我可以接受啦。 可以接受。係 啊。 你換咗呢件衫就贏啦！屌，你自己輸到咁樣都唔諗下身邊有啲乜嘢影響咗你？你繼續講啊！ 頭先講緊咩？喂，陳少，頭先講緊咩啊？ 你哋乾咗啦，已經咁樣講幾耐啊？你哋？ 都有十零分鐘啦， 不如講翻 講翻頭先，頭先講過嗰啲，再講多次。 係唔係頭先啊？唔係咁，梗係講多次。唉、哎，好辛苦，我都講好似好辛苦，所以我唔中意錄節目。頭先阿黃大有講啦，喂，全城關注啦，你誒《蘋果北部》《北部環衰報》啦，都 A 四啦，始終即係咁嗰個衝突點解唔係話鬱敏被告啦？如果你睇個新聞價值嚟講，梗係梁振英上庭啦，應該就史上第一個香港嘅首長上庭啦，即係俾人告又好，作證又好啦，咁樣咁就亦都接受盤問啦。而家直情係講緊係盤問啦，全城關注啊。其實我想講咧，你訴諸外政治咧，呢鑊嘢真係本土派大勝嘅呢鑊真係呢單嘢唔關選舉事啦，唔係當然喺立法會議事堂裏面發生啦，但係唔係而家我哋講緊嘅政治事件啦，唔係講緊選舉啦。咁你引申嘅係咩咧？引申嘅就係咧呢個幾兩個月咧，泛民係冇位置。泛民是完全 在傳媒裏面是invisible 咗嘅，咁但係你要明白咧，就係泛民又好啦，選舉啦，即係你以前得兩個陣營啦，你就係泛民同埋建制啦。建制需要嘅唔係傳媒，唔係曝光啦，係佢哋嘅 network 啦，係蛇齋餅種啦，佢哋嘅選舉機器啦。但係即係大亨講啦，佢話佢覺得泛民嘅票就係油膩票啦，就唔係鐵票啦。anyway 啦，即係我未必全部認同啦。咁但係泛民好依賴、好需要嘅就係傳媒曝光啦。依賴嘅傳媒曝光講嚟講去就係《蘋果日報》啦，你都難以尋求其他嘅媒體啦。 連《蘋果》都冇佢嘅時候， 又唔係唔報，而係喂。咁你都係做新聞啊嘛，你都難免係要做啊嘛，做咩啊？ 新機好難用啊，咪新機啊，二手嚟㗎。 喂，唔識用嗰我哋教你啊嘛。 check 真啲喎， 賣佢頭先，佢唔識，佢唔識用部機，咁跟住佢唔係唔識用，即係佢 冇咁我錄曬啊， 買佢錄咗啦。 錄緊㗎。 而家冇錄咩？ 又冇錄。 都好似冇，都好似冇喎，唔知有定冇。 算啦。 跟住成班人，佢哋成班人就喺度教佢點樣用部機，跟住又叫佢打橫影啊，又話打橫影靚啲咁樣。 即係可能啲土共用慣 iPhone 呢啲嘢。 佢又好啦。熱 狗係好善良嘅。 佢又走， 連土共我哋都教佢。 長者服務咯。 我哋嘅長者服務係延伸到土共嘅話，我哋都會幫佢嘅。 唔係，我之前節目講過啦，就係、是、如果你多啲出席呢啲場合咧，即係不論係法院外邊啊，或者啲遊行示威啊，即係好多啦。而家就少好多，或者而家一嚟就掟磚嗰啲咧，咁當然你唔會見到土共啦。但如果你一般咁嘅示威場合咧，你總係見到啲呢個即係算後生，不嬲咧都係見啲阿伯咧。即係都兩鬢斑白啊， 即係老太伯咁嘅年紀㗎啦，通常都 係啊老太伯啲咁嘅年紀咧，就會攞部咧200万像素嘅卡西歐啊，或者即係 Pentax 啊啲好舊嘅，唔係個牌子舊，唔係牌子舊，係啲舊嘅DC 啊，即係講緊係我讀書做 project 嗰啲咁嘅寫型機，哇送張4 Mbps 嘅 memory card 喎，嗰啲嘅機咧就喺度影嘅。佢哋總係覺得，當然啦，佢影咗會點咧？佢影咗咧就會 係佢影咗之後佢會 唔係佢兩嘢嘅。第一就係、是我覺得有幾樣嘢啦。第一咧影咗咧，佢我嚟兇你嘅，即係覺得嗱你攝入鏡啦，你就你嘅樣貌暴露咗啦，咁你嘅私隱就受侵害。等你下次仲夠膽嚟？ 但係我哋直播緊嘅，我哋自己都直播緊嘅喎。 佢唔明呢啲嘢㗎， 咁證明我哋廢咯。佢哋唔知道我哋去直播咯，你仲好意思講嘅？阿Joey係永遠都係滅自己威風㗎喎。之前就話喂你唔支持鬱敏都嚟，做乜唔知做乜唔好撚嚟咯？我想講做咩啫？好啦。咁一樣啦，兄弟。第二樣係咩咧？我覺得佢好有一種好主動嘅力量咧。佢哋好想拍完你之後咧，佢就上報一啲嘅機關啊，即係上報 可能交功課， 係啦，就交俾佢樓下區議員嗰個辦事處。 我識個人，佢就做乜乜乜嘅，我交呢啲相俾佢哋，咁你就死啦！ 嗱，我拍低咗呢一班嘅暴動青年㗎啦。嗱，如果他朝你會有用咧，就攞去啦。跟住佢就覺得咧，為共產政權做咗嘢就沾沾自喜。咁、我覺得幾可能係咁嘅。咁第三種咧， 就咁樣懟俾民建聯啊、工聯會嗰啲。係 啦，跟住嗰邊嗰個社區幹事咧，通常就係 跟住就笑咗，好啊，唔該曬，跟住心諗屌你，俾我 冇錯啦，冇錯。點解我哋會了解咧？即係我哋都接收唔少呢咁嘅資訊啦。咁 我冇講過啊， 咁咪有啊。咁第三就係咩？第三就係咧，自己儲喺個 database 就覺得自己可以掌握咧。與公民嘅即係或者係港獨青年嘅一啲嘅網絡啦，就自己喺個 hard disk 坐， 即係好似睇電影咁印曬成扎相，擺個 係啦， 擺個水槽板個， 跟住有個 Excel 有個表嘅，係啦，成個黃世澤咁樣嘅通常，咁啊呢個喺 在泛民陣營見好多我引申出嚟，其實都了解嘅，都了解咁啊，有佢嚟影咯，有佢嚟影。你話傻啦，你話掌握嘅資料都梗係有更強力嘅部門啦。如果咁樣講，好啦，咁啊講翻咧頭先影相之前咧講泛民嗰個冇咗影，主要冇影。嗱，基於尋日樹人論壇啦，樹人論壇勁啦，即係黃大拍台屌鳩啊何君瑤啊，我想講古詩喎頭先，講屌啊何君瑤啦，跟住就嚇到佢嚇窒啦，跟住話成個林卓廷嘅反應係唔在場咁樣喺度存在啦，不存在地存在啦，好後現代咁樣講俾你聽啦，咁不存在存在，佢喺度但係冇人理佢，或者佢好話俾你聽，臨關我事，即係佢好主動話俾你聽。哇！我啊喺度食花生嘅啫，但係好興嘅，即係我覺得咧，泛民嘅人係好興咧。有咩寫上嚟就啊，我今次食花生咩？而可能我唔知我哋聽眾有冇咧，係好主動地好有個角色話俾人聽啊，我係一個好中意食花生嘅人嚟嘅咁樣，而唔參與， 就好強調自己冇參與， 而唔點參與，即係你當娛樂新聞睇。咁當然啦，看在我哋眼裏，梗係睇你唔起，即係覺得啊，又唔知點咁樣啦。咁好啦，咁但係頭先講緊就係你成個泛民陣營，你需要《蘋果日報》或者需要其他嘅傳媒做佢一個宣傳嘅工具。其他即你建制陣營，佢未必好倚重呢一樣嘢，但係泛民好需要嘅情況之下，就好無奈呢兩個月有港獨嘅，即係本土思潮呢幾年啦，跟住港獨嘅聲音啦，喺呢兩個月噏聲啦，有阿陳浩天佢哋啊，大家又幫手噏呢件事啦，哈你又吹唔漲喎，喂呢、這個世界真係有運嘅喎，食正就係咩咧？呢單案件同港獨無關啦，同選舉無關啦，但係亦都喺呢個時候發生，喂呢兩個禮拜嘅勢喺本土嘅思潮啊、勢力啊、城邦派都喺曬呢一邊啦。另一方面嘅就係你講泛民嘅聲音，而家最大嘅講緊就係嗰班未交功課嘅後生仔啦。眾志啊， 列陣 我真係諗唔起，我真係諗唔起。咁後生仔啦，即係後生仔嘅出現啦。喂，你難免就係呢兩個月，你好容易 panic， 就係對於泛民好容易 panic， 即係兩個月都唔見自己嘅新聞。喂，人咧，即係呢啲人咧，最興一翻工第一件事咧，係同商鐵一樣嘅， 揾曬啲報紙睇邊度有我先， 就係、是、Wise News。就撳自己個名咁樣。 黃碧雲啦，黃碧雲日日都係。 我肯定個個都係咁，肯定個個都係咁。上 Google 撳自己個名咁樣，探仔都會嘅，我覺得。呢個係三哥嘅咁樣。 唔係呢單案同琴日林卓廷嗰個狀況係一樣嘅，即係譬如喺港獨嘅議題咁樣，咁佢哋要話自己係唔關事，咁於是乎喺個論壇嗰度，佢咪好尷尬咯。即係當然佢唔覺得自己尷尬啦，因為佢係真係唔覺得自己尷尬嘅，佢覺得係。佢屌好啦，好笑嘅，有人 cap 翻圖俾我睇，馬輝臣 cap 翻圖俾我睇， 係啊，林卓廷啊， 阿林卓廷出咗 status 講乜撚嘢，話 出席個論壇，有你，有何君瑤，有陳浩天，覺得好搞笑， 係啊，好搞笑，佢真係覺得件事好搞笑，佢都唔知道自己最撚搞笑就係佢， 佢唔知道個笑點喺佢度， 佢最撚搞笑就係佢啊嘛，屌佢老尾，咁好似譬如呢單案咁樣，跟住譬如掟杯。當其時，咁啲人又出嚟譴責啦，又話一隻玻璃杯又唔知破壞咗嘛，柒嗰啲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去到今日呢單案，而家梁振英上庭啦，咁係全城關注啦。仲要大家知啦，梁振英上庭唔會淨係上今日㗎啦，因為今日係即係我講嗰個程序俾大家聽，即係而家係控方案情啦，因為梁振英係控方證人嚟嘅，咁一陣間控方嘅即係檢控官啦，就會去問佢需要嘅嘢啦，即係要由梁振英口中講到一啲佢需要證據啦。當其時你係咪做緊咩啊？點解你會喺嗰度嘅？因為我是行政長官咁樣，因為我係特首咁樣。 你唔講我唔知道。 哦，使唔使叫你梁特首咧？叫翻阿 CY 得啦。 啊，佢會發脾氣咧？個庭 咁佢唔係佢唔係呢個淨係控方啫嘛？而家咁控方問當其時你點啊？咁嗱一定會有噶啦，就係控方會問當其時你見到啲咩啊？係咪你係咪見到呢個咁樣嘅？嘅黃毓民 被告 掟你驚唔驚？你一定要驚噶，你一定要驚噶，因為呢個係普通襲擊罪嘅基本構成條件嚟噶。因為你又冇受傷，但你要驚咯，你要恐慌咯。你當其時驚唔驚啊？驚，有幾驚？ 好撚青嘅。 可唔可以做一次當其時嘅表情？ 猛彈！ 北君彈你睇到啊！北君彈你睇到 成個三叔咁樣啊！成個三叔咁樣。 北君彈你睇到被呢個咁樣嘅證人啊，當其時係相當之恐慌。嗰、那個玻璃杯已經造成咗社會嚴重嘅不安，諸如此類嗰啲咁樣。好啦，咁跟住你控方證人去俾呢個咁樣嘅檢控官問話完之後咧，跟住就到黃毓民就盤問佢啦嘛。咁、黃毓民是香港拉布的始祖嚟噶嘛？ 系， 那你盤問他不會是盤問一日噶嘛？有撚排嗱，你個嗱當其時你究竟有幾驚？驚嚟到講咧，嗱，如果回憶你一生人最驚的時刻，你覺得那一日是你最驚入面的第幾位咁樣？好啦，咁啊， 僅次於結婚啦。 係啊。 咁都幾好。 咁點解你會娶你老婆咧？咁樣咁 啊，又開始嚟啦。 有諗埋講。 又開始啦，又棟棟堆書喺度。 係啦，咁跟住然之後，檢控官 objection 咁啊，與本案無關咁樣。唔係，我而家又解釋啦，跟住又講翻蔡元培啦。 五四運動啊！ 喂，你呢幾日，你呢幾日啊？即係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鬱敏搞到幾耐啊。你呢幾日都係會關於梁振英上庭噶。咁、那個焦點就喺曬呢度。咁如果即係譬如，如果琴日大家有睇新聞啦，或者之前都有留意《二月時報》嘅新聞啦，你會知道鬱敏就喺嗰個傳召證人嗰一件事上面 咧， 都同法庭都爭拗咗好耐，咁就一路都攞唔到證人嘅傳票。咁、好啦，咁跟完之後，而家勉強攞到個證人嘅傳票啊，靠嘅係乜嘢咧？靠嘅就係、是、即係因為同法庭嗰個糾纏就話，喂，你揾咗佢先。你揾咗佢肯，我就俾傳票你。咁個鬱敏嘅個 point 就係話：屌你老尾，佢肯 就唔使諗你傳票啊！ 屌你老尾，佢就係唔肯，我知道你傳票。咁但係你唔撚揾佢，佢我哋發唔到傳票俾佢，因為立法會議員啊、因為咧立法會議員要出庭作證咧，就要要有個。要有個唔撚知乜撚嘅程序，我唔撚記得咗，唔知道秘書處定立法會 有咩？係秘書處。 好啊，咁。跟住然之後出咗嚟個 list 啦，咁啊有一堆人啦，咁啊包括有呢一個咁樣嘅陳偉業啦，跟住有有勞福局嗰個叫咩名 啊？張建宗。 有張建宗啦，跟住有有一啲有一啲建制嘅議員啦，跟住好似有梁耀忠啦。其實我係如果我係泛民嗰啲議員咧，咁你嗰日有人都全部都喺度噶嘛？如果我係泛民嘅議員，我老闆都出庭。 系咯，咁你行过呢度有上位啊？ 出一出都好啊，系咪先？出一出都好啊，你都发表。 你讲完呢句太后边。 出咩啊？出镜啊！ 我听到，我喺嗰度听到我哋出镜，我真系走埋嚟。 啱啊！做得好，做得好。 好，有嘢做啊，行开先， 好忙啊，好忙啊！一阵倾，一阵倾。 唔系你而家所有嘢都系环绕住本土派叶普成，咁你即系系。 另外就系班后生僆仔。 唔系，另外嗰班僆仔，但系都系负面新闻啊嘛。 负面新闻都是新闻啦，而家问题泛民系冇影嘅阴公。 负面新闻都是新闻啊，即系呢个系真噶。咁你究竟是中箭定系列阵定系列阵中箭咧？咁样，咁你都是一啲新闻嚟噶嘛？咁所以咧就系、是、譬如青年新政都系噶，青年新政又被中箭系盖过晒噶。佢哋就系同一日公布同样都是源自于 选举啦， 源自于热血公民嘅选举纲领。 系、 你两个都系，你两个选举公领都是源自于公民。 五年同十年。 系啦，咁样，咁五年同十年，好捻难分噶嘛，大佬。好捻难分噶嘛。跟住我仲要嗰日咧，听到话香港众志唔知边个讲咧，就话佢哋用五年时间去做呢个咁嘅香港约章，用十年嘅时间去公投。诶、我就仲乱啦，屌你老母！ 你就五年公投啦，你就五年约章，你就十年公投。 系啦，屌我就乱谂大大龙啦。 下下界啊嘛， 咁點啊？ 下下界啊嘛。 跟住咧，我相信咧，泛民主派咧都好感受到嗰個威脅嘅，即係如果老鬼就會感受到威脅，後生嗰啲就唔撚知道。嗰啲林卓廷啊，許 志峰 嗰啲咧，仲覺得好搞笑啊，仲覺得係冇乜嘢啊嗰啲咁樣。 未知死到臨頭。 係啊，睇佢哋。 佢出 post， 林卓廷出 post， 佢都係話琴日你哋個對話幾搞笑嘅。 唔好理 佢。佢一個食花生嘅心。 你覆佢啊！你覆佢啊！你話點解對話冇你份咧？ 冇理佢，即係佢完全察覺唔到自己係已經 是 消失咗，亦、都唔知道大家喺度討論緊啲乜嘢。咁好啦，係但喺老鬼咧，其實我覺得佢哋 smell 到，因為我舉一個例子咧，就係咧，譬如咧， 冇乜人留意到嘅、嗯。我想講琴日唔知琴日定前日梁耀忠咧出咗個 Facebook post。 嗯、 梁耀忠出了 Facebook post 是完全不关事，因为而家咪上緊套戏树大招风嘅，树大招风咪讲三大贼王，咁跟住咧，因为梁耀忠咧佢自己有个 case 咧，佢有个 case 即系佢跟进一个个案，嗰、 嗯嗯 那个个案咧就系坐紧监嘅，系囚犯嚟嘅，咁、那个囚犯系边个咧？那个囚犯叫花柳泉， 系， 咁、那个花柳泉就而家坐紧喺监狱嘅咁样，咁。我不知道而家係咪，即係總之佢講佢 有咁嘅個案啦。 總之佢就係講嗰啲監獄嗰啲黑暗嘢啦，嗰啲點樣俾人打啊、俾人成啊嗰啲咁樣。其實嗰啲黑暗嘢同監獄係冇關係嘅，即係嗰啲黑暗嘢，即係我以為佢講個 case 係講嗰啲懲教點黑暗嗰啲咁，都有少少嘅，都有少少。但係咧，佢講咗，我睇下揾唔揾得翻俾你睇先，好撚好笑。佢咧，佢描述三大賊王去做案嘅時候咧，佢就講佢好撚簡單一句啫，佢話三大賊王（括弧）眾志。吓，系啊， 点解佢？ 我揾翻，我揾翻嗰个，我揾翻嗰个。你讲第二啲先，我揾翻嗰个俾你。 connection， 即系你意思系话，即系佢都好努力咁样想攞啲位去曝光嘅。 唔系啊，你睇清楚嗰个意思啊。 花柳泉一树大招风外传， 佢话嗱，电影树大招风描述三大贼王在回归前夕众志失败，随风而逝。二十年过去，众多。金行劫案的犯人， 哇！你真係好味好 安在， 大佬。 眾嗱喺嗰個前文後理嗰個語境嘅意思，呢、這個括弧眾志係講緊乜嘢咧？眾志係講緊做案打劫啊嘛。咁你做案打劫點解會用咗眾志呢個字眼咧？ 係 我即係我唔 咁咁你咁佢仲引號起咗咁。 係啦，我對香港嘅俗語唔係好了解啦，我唔知眾志啊，係我唔知眾志呢個詞語喺香港已經係等於搶錢啦。咁但係你睇梁耀忠呢？你睇梁耀忠呢個 post 嘅語境，眾志已經係等於搶錢嘅咯喎。 佢仲有下回預告喎，話花柳泉想捐錢俾國際 關事啊，嗰啲唔想關事。 捐錢喎， 唔 係 啊， 我 睇睇咗呢單嘢未 啊？唔係啊，冇人睇到嘅，我想講，冇人睇到㗎，冇 comment 㗎，佢個 post 入邊 有83個 like 喎， 冇 comment 㗎。咁大家 share 都係，大家 share 都係講緊嗰啲都係講緊樹大招。 哦， 其實冇人察覺到佢抽咗呢個水㗎。 哇，咁慘啊！ 冇人察覺到佢抽咗呢個水，係我咁撚契弟我先至睇到。咦？點解你會抽水嘅？抽水冇人知㗎，啲人 share 都係講緊三大賊王啊，講緊樹大招風嗰啲咁嘅嘢啊。 定係大家都避忌咗啊？ 仲要講眾志失敗喎。 係啊，我嗱即係嗱，我唔知啊，你俾資訊我啊，係咪而家香港嘅潮語有其他渠道？眾志是等於打劫的，但係佢真係咁樣引述嘅，你上 Facebook 睇翻。 我今朝翻工，等我眾志一下先。 係啊，好撚奇怪㗎，即係其實係同埋即係你留意到啊，《蘋果日報》又出篇文屌鳩屌鳩 之風啊嘛， 黃之風啦，又話佢哋即係唔知點樣咩。又唔知乜嘢變成政棍啦，唔知用咩唔知唔記得咗，我唔記得咗啲名啊。即係佢哋其實而家就真係睇到佢哋開始緊張，即係暗裏緊張，暗裏緊張，但係仲喺度試緊個水温反應，因為佢唔知道，即係總之嗰件事其實就係譬如好似本土派出嚟參選。咁佢咪大張旗鼓去屌你，話你收共產黨錢啊， 戒票啊， 你戒票啊， 分裂民主派啊！ 好啦，但係而家佢哋面對同樣嘅情況啦，但係佢哋係蠢蠢欲動想開拖，就想開呢班僆仔拖。咁但係可以開拖開到咩程度咧？佢哋就未測量到， 因為好明顯 唔敢鬧學生嘛。 唔係，因為好明顯嗰班係戒泛民票噶嘛。呢個係現實嘅策略問題。嗱，選舉真係臨近，你得翻幾個月，咁大家你難免都要提。咁梗係有條友嗰個叫戴耀廷又喺度雷動計劃阿芝阿左咁樣，咁佢喺度嘈。喂，咁但係席位就係得咁多，你就算撇除有冇本土派出嚟選壓你嗰三五七席都好，佢哋自己都分裝不勻。其實最慘嘅地方係咩咧？就係、是今年嘅選舉成個生態，因為我昨晚錄節目都係講一模一樣嘅嘢，成個嗰個嘅政治生態就係、是一班嘅 so call 嘅泛民嘅第二梯隊咧，終於有機會上嚟啦。咁點解終於有機會上嚟咧？就是、老嗰班始終都六字頭啦，同埋亦都見到喺雨傘革命之後個勢唔好咧，都無謂選多屆啦。即係就算未大舊啦，劉慧卿啊、何俊仁 啊，都唔選啊咁樣。咁啊，喂，摩拳擦掌啦，一班新秀，蘇科新秀都我咁嘅年紀啦，即係都三十幾歲，終於有得上位啦。但最無奈就係我終於等到今日有得上位嘅時候咧，一班僆仔就殺咗出嚟冚。 即係講後生，你唔夠人後生，我要抵死啊嘛。 唔係咁，你好慘噶嘛。我諗住安分守己喺一個黨裏邊做黨工十年八年，今屆唔到我，下屆唔到我，你總會老死噶嘛。你總會再封你都有生鏽嘅一日噶嘛。金鋪做唔到我，嚇點知仲有把新嘅刀出咗嚟喎？咁你就哎啦咁樣。咁係現實見到佢哋係咁啦。咁但係頭先黃仁達所講嘅就係、好似一啲泛民嘅第二梯隊感受唔到呢樣。譬如林卓廷啊、許智峰佢哋仲喺度玩嘅時候，仲感受唔到，係因為佢哋過往都冇受過呢個壓力。但係你發現咧，另外嘅一啲嘅後生仔咧，就有呢種壓力。譬如黎文樂啊，呢啲咧，佢哋就好似有呢種歷練，因為佢哋會好緊張曝光嘅。佢哋會好緊張，佢咩時候需要見報啊，需要喺傳媒面前出現啊。其實社民連都會有咁嘅情況喺度嘅，即係都要有呢種 alertness 啊，去捕捉。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客觀環境嘅，就係而家你見到成個泛民老泛民啦，喺傳媒失咗蹤。其實你喺傳媒失咗蹤就等於冇啦嘛，因為你唔會見佢喺地區會好樹大招風啊，好揚咁樣去有咩行動出現啊。咁最大嘅報道光，其實你咪機場咯，係啊， 咪泛民地區有嘅， 咪佢唔會成為一個宣傳工具啊嘛，即係唔會成。 唔係你唔會成為啲全港性嘅宣傳工具咯。 但係最近咪就機場咯，但係機場大家就溝散曬啊嘛。 唔係咁又 fair 咁講，佢哋有做地區嘅嘢嘅，佢哋有做地區嘅宣傳啊。 有扮做咯。 佢哋有做地區嘅唔好講嗰啲係咪地區工作啦，有做地區嘅宣傳啊，有做地區嘅籠絡功夫，即係其實越嚟越似建制派咯，即係嗰個形式係越嚟越似建制派咯。咁尤其是他們新的這一班，因為昨天就公布了那個譬如民主黨公布了新的那個參選的名單，那是現在考你了，要說一次你都說不到。那他們本身都是區議員來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，應該全部都是區議員來的。那在區入面去做一些街坊式的宣傳啊，街坊式的活動啊，咁其實是有的，都多嘅。我唔知嗰個係傾，而家佢哋係傾向咗做呢啲嘢，覺得佢哋扎實啲、穩陣啲，定係變咗只能夠做呢啲嘢咯？選舉上面嚟講咧，又好老實講，呢啲係重要嘅。我睇下佢哋係咩先。 但係都開始，我見泛民嗰啲都開始有少少，好似建制派嗰啲成功爭取乜乜乜，成功爭取乜乜乜。 而家先見，十幾年嚟都係咁噶啦。 越嚟越誇張。 呢個係唔係啊？咁唔係罪惡嚟㗎，呢個唔係罪惡嚟㗎。咁你蘇哥從政或者地區工作喺個每四年要選一次，我當你係區議員又好，立法員都係咁樣嘅模式去工作。其實我頭先都唔係否定佢哋地區工作，我多次做節目，我都覺得係民主黨有佢地區嘅力量嘅強喺度，如果唔係都唔會到今日都爛船做三分釘啦。咁但問題就係你難免一個全港性嘅選舉，去到立法會選知名度嘅關頭嘅時候，你而家民主黨嘅第二梯隊嘅知名度唔高啦，但係亦都冇辦法借助到傳媒，其實來去都係蘋果啦，你頂多咪港台咯，可以借助到佢哋嘅平台去踏足接觸到一個闊落嘅 audience 嘅面啦，咁樣咁，但係佢哋未感受到 panic 啦。但係如果到佢感受到嘅時候，已經太遲，因為已經四月啦，咁樣再之後係點咧？咁就唔知道。你係咪 揾幾歲？ 係噶，我感受到喺度。有先有咗， 兩個人喺度喐嘅。 唔係啊，你唔需要咁衰嘅，咁樣咪冇咁衰咯。 使唔使停一陣先啊？講咗九個字。 啊， 三十分鐘啊， 你咁樣 三十咋？ 卅幾？ 唔係你咁樣唔好咁衰。